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泳帽三馆，两天一夜住宿及早餐只要3999，旅展现场再加码，假日不加价，平日再送500元现金券。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8123999。飞碟首选强打新，11月7号起登场的是安心雅。下周飞碟快红心带你认识对音乐上瘾的音乐痴人光泽。 我们分手，我们接受，我们不会这一种结果。我们在关系里慢慢变。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Dino 李玉玺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快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巨星降临飞碟日 UFO Day UFO Day。 你这攻心计的女人，你这女人，我不开心，我 sensitive， 我敏感， 如果你下午三点也有听，晚上十二点也有听，你会今天刚好听了两次来自 Robbie Williams 的 Sensitive。 Sensitive, sensitive, sensitive, sensitive. 12:05，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罗比威廉斯， 你不是。今天呢是11月4号 ，David 大卫的生日。他说呢，11月4号是我的生日，最近终于又回到可以每天听点点点的生活。希望玛丽可以用死拖娃，还有欧小柔可以一起祝我生日快乐。 今天 生日快乐， 今天欧小柔生日。生日快乐！ 然后呢 ，David 希望可以赶快找到下一份工作。谢谢你们。 今天欧小柔的喉咙不状况不好。Happy birthday！ 今天只能用很低的声音跟大家讲话。 为什么欧小柔今天状况不好？你今天白天到底在干嘛？ 其实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好累。 那你分享一下你今日行程。 我今日行程就睡到了快1点才起床。 然后 起床之后看了一下 Facebook， 因为我昨天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谢小白的故事惊奇扣印给写下来。 值得应该。 对，所以我早上醒来就看看大家回复。 我第一个你有看到吗？我第一个。 我在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啊。对啊，就那个时候不睡觉应该只有你吧。对，然后后来对就回了一些有朋友也是看了以后就私讯我，包括连我妈都 line 我这样子。 妈妈 line 你说什么？ 就说，听到别人有40-50间房子，你当然是非常非常值得羡慕啊。那连我都觉得很羡慕啊。可是就是他现在活到这个岁数，他还是觉得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 妈妈给你拍拍耶。 对啊，妈妈呼呼我这样子。 你有谢谢妈妈吗？ 没有。然后妈妈同时，然后接着下来呼完以后，就传了一个教我怎么用苹果西达炖3层肉，苹果西达炖肉的影片，看起来好好吃哦。 不止苹果西达，可乐也可以吧？ 就平常都用可乐，然后只是那个视频是用苹果西达。对啊，看起来好好吃哦。 那你有回复妈妈一些开心的贴图吗？还是已读不回？ 没有啊，我有说。 那截至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你有任何过度使用喉咙的地方出现啊。 哦，对，目前现在还在下午1:10。你要继续听我整天吗？ 反正我们节目很闲。 1:10之后就一样啊，1:10我的麦当劳闹钟就会响起，我就会按今天的优惠。今天的优惠是，哇哦，今天是冰旋风买一送一。 所以那个它的 app 是每天都有优惠哦。 对啊，有时候会给一些几点的啦。对。好。然后为什么要设这个时候，就是提醒我要去关心一下我的盘了，就是看盘一下，看我今天那个股票怎么样，期货怎么样，看一下，关心一下。关心完之后呢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怎么会有消失一个啊？哦，我好像写了一封，是写了一封信吗？我好像写了一封 email， 写了一封信，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啊，办活动的公司，对。然后这个活动的公司因为 Alan Walker 要来台湾了，所以他说，哦，可以提供我们节目的赠票哦。然后说要怎么赠票呢？然后就写了几个方案给他。所以如果你12月14号。还是几号啊？反正12月的一个星期三，你想要去听 Alan Walker 的话，请锁定飞碟电台，请锁定我的节目，还有青春点点。 还是没有用喉咙啊？ 对，还是没有喉咙啊。我可以告诉你，我整天都没有用喉咙，但是我现在就是很累。 哈？飞碟随堂考。我们要先来飞碟随堂考了。本周出题的这个女孩，她叫做陈明喜，请问你知道她的首张专辑名称吗？ 我不知道。 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 02-2363-9955 只要答对陈明喜首张专辑名称，她就要送你拼图。它不是普通的拼图，它是夜光拼图。 夜光家族。 它不是普通的夜光拼图，它是 3D 立体的夜光拼图。 如果你知道他的首张专辑名称，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在沉寂的海，养条鱼替我徘徊，用心的船渡一场梦，愿你风越汹涌，风波与暗涌正好交锋，囚鸟太顺从，如何活 请问你是？ 我是宝妈。 宝妈， 嗯， 宝妈，你知道陈明喜的专辑作品名称吗？ 童啊，什么 什么 的？ 谁的？谁的？ 陈童话高跟鞋。 童是童话吗？ 对啊，童话高跟鞋。 你要不要再给你一次机会？ 陈明喜的陈零九。 陈零九，现在是陈零九啊。 陈零九蛮久以前嘞，可能现在已经不在那个随堂考的范围之内了。 我告诉你，五个字里面呢，就是有四 A， 有四 A， 对，就是 四 A 零 B。 对，你说童话高跟鞋嘛，对不对？ 对，童话高跟鞋。 对，有一个字错了。 脑筋动一动， 童话高跟鞋，快点帮我查答案。 你在跟谁讲话？ 老公啊， 我老公啊，他叫我打的。 所以老公现在很积极在 Google， 但是老公 就每天都叫我打了。 但是老公如果现在不知道这个唱歌的人的名字，他如果还在打陈零九的话，绝对查不到的啊！我可以告诉老公，这个陈明喜的陈，耳东陈，明是明天的明，喜是上面一个就是 喜乐， 喜欢的喜，下面是一个爱心的心。 你老公是很想要得到夜光拼图，然后晚上跟你一起玩。 小朋友想要得到，我们两个每天都认真打。 我以为是夫妻情趣。 你说 没有、 啊？现在你拼这一片， 拼到 哦，你没有拼好， 拼到这边来了。 那你现在要吸我一下 啊？ 因为没有拼好啊。 吸 没有。童话高跟鞋，他查不到。 老公 动一动，老公动一动。 啊、 不是，老公 Google 能力很糟哎、欸。你问老公 Google 能力， 你问他的关键字到底打什么、 啊？你打什么？陈明喜啊，明是日月明，对不对？ 对。 尔东城， 对。 我自己来。 不可能，老公刚刚那样打会浮不出来。他的资料应该很少，在前几个就可以看得到、啊。 就把老公手机抢过来，发现你给我在玩 Candy Crush。你根本就没有在认真为我们孩子。 童装，找到了，童装高跟鞋耶！我是文具控的妈妈宝妈，对，就是我。 刚刚那一段好像是什么上节目的宣传，文具控的宝妈就是我的。 因为我上次打到那个艾丽，那个三点， 你说下午三点那个节目， 对，然后我每次都是用文具控的。 艾莉跟一个女的，那女的就是有点八婆，不知道在冲啥。跟晚上12点那个哦，广播界女神天壤之别。 好， 好， 每天打。 宝妈，你电话不要挂哦。 好，谢谢。 12:15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安心雅跟罗志祥的《靓仔》。 冷哎呀！ 因为我每一次想要正确发音的时候，这个字真是没有办法进到我的资料库里面哎。 冷冷，但仔我不会念啊。 Gaga， 首支单曲《完美幻想》，全球75完美登基，格莱美奖最强阵容联手打造。 Fathom which parts I should believ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在看什么网站啊 ？I love 恋爱时光地图 ，I call parenting 和乐共亲职 ，I my family 爱我们的家，看起来好温馨哦。 对啊，这些网站可以让你透过线上学习的方式学习恋爱交往、家人关系等各方面的知识。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 412-8185。好的，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伯克莱限时预购中。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就 就爱电影 UFO 12:22，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今天的你有福了，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我是棉花糖。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 些。我是梅根崔娜。 我是他。 今天为什么有福呢？ 今天相信算命的你，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自信的你，对你的生命有着困惑，想要一窥究竟的你，想知道你2017年的运势好不好，想知道，想认识你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还是你想要知道你的金钱运、事业运、感情运、财运、健康运，你想要知道你的2017年吗？还是你想要知道你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供你选择，你一共有9个东西可以知道。一个是你的基本特质，一个是你的爱情观，一个哦，那10个，一个是你明年的， 好多哦，我有点记不得耶，我有点混乱了。 就是你打电话进来，你可以说我想要知道我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就如果我发展成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整的人，我丰富丰收的人格特质会是什么？或是 你可以除了知道你的人格特质，也可以知道你明年的运势。 对， 然后运势是分季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对，或是分类别的，事业运、财运、感情运、健康运。 我只要打电话进来就可以知道我的全部吗？ 不，你只能选一个。 哈， 人生就是选择题。 所以它是每天每天分的吗？ 不是哦，它就是什么意思哦，每天每天分。 就是以前不是很流行365天每天的什么人格书还是什么的。 你就告诉我你的生日吧。 02-2363-9955 2363-9955，你对自己好奇吗？你对明年的你好奇吗？人家会怀疑我们在偷念唐立奇的书。 基本上差不多啊，但这不是唐立奇。 Thought I knew what love. my life. I have never felt the way I did.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and I that pulls us into something true. Sunday hikes and morning lights, little things that makes me feel just right. I thought I knew what love was like, but then you showed me what was right.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 我是曾信。 曾信。 嘿、hey。 曾信你好。 是我接通了吗？ 是啊，你接通 了、啊。跟马克吗？ 是啊，是啊。 那我可以问吗？我可以问我的个人特质吗？ 所以因为刚刚有很多可以选嘛，你的选项是想要选，我想知道我的人格特质。 哦、啊，对，我想要知道人格特质。 为什么啊？你？可是人格特质不是应该就是，这应该就是你已经活了，你现在活了几年？几岁？ 我活了22年了。 22年应该蛮清楚，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不是吗？ 哦，很难说。 对啊，对啊。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准不准啊？ 哎、欸，你这间店很奇怪，让人家挑挑了又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挑？ 好，就是你有点抱持想要踢馆的态度就对了。 也不算吧。 好，那你的生日是？ 我的生日是84年3月2号。 哦，不需要年份，给我3月2号就可以了。 哦 ，OK，OK， 3月2号。 三月二号，你的人格特质非常的有正义感，做事非常的目标导向，很清楚，你想做什么就会去执行，会勇往直前，会不畏艰难，你很坚决，真的吗？ 好像也还好。就有时候我做一些事情就做一做就可能就换下一个东西做了。 嗯， 对啊，不过正义感有准啊，我是蛮正义的。 对一切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秩序存在，也许旁观者看不出来，也许前面很乱后面才清楚，但你一直都有自己的节奏，就算是乱也是乱中有序。 哦，有准有准。 这个有准哦， 哦，跟我房间一样，乱中有序这样。 哎、欸，我觉得你举这个就好像很多人都说自己的乱是乱中有序，但是他们的办公桌或他们房间就是单纯的乱。 旁边谁？ 没有，我也是乱中有序。 你说他自己吗？没有，他们都说乱中有序，或是会讲一些研究显示桌面很乱的人比较聪明，干嘛等等之类的。 还说你是非常固执的，一旦建立了自己看法，你就很难被说动或是改变。 对，这没有错，这完全就是。 还有你的原则很多，你的框框条条很多，你要注意的细节也很多，如果要跟你相处的话。 对，这是的确。 那这样大家不会很容易踩到你的地雷吗？如果你的规矩那么多。 不能随便跟你开玩笑。 就我的就论局也是很大啊。 嗯。 不容易踩到啊。 但是就是有某一些是很原则的东西，那个你是不会妥协的、 哦。对对对。 你现在可以想到某些吗？让我们听听你的原则是什么。 我觉得开玩笑我都能接受，可是到家人这一块我就不能接受了。 你说没事就要问候你老妈老爸这种不行。 啊、哦、对对对，开我家人的玩笑之类的。 就家人就是要严肃，不能随便。 嗯哦、对啊。 嗯， 我举不出其他一些什么例子了， 遇到才知道。 但基本上是一个正义，然后有原则又固执的人。 哦，算是。 好的， 觉得有准就对了。 有，很准。 好的， 拜拜， 拜 拜。 02-2363-9955，你想了解你自己吗？你是婚礼上的小天使小丘比特吗？ 听到这首歌就好快乐哦 ！Oh my god！ I know but she won't believe me. And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t see what I see.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face,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and stares for a while. 'Caus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Hi, 你好。Hello. Hello. 怎么称呼你呢？ 小佑啊。 小佑想要问爱情观。 小佑要问爱情观哦。小佑几月几号？ 小佑二月十九。 小佑二月十九，怎么听起来有点可爱？ 小佑今天听起来感觉不是太好啊。 小佑怎么会感觉不太好？我今天就是感觉很好，所以才问爱情观。 他讲话有点笑意耶。 哦，真的啊。嗯。你说二月几号？二月九号吗？ 二月十九。 二月十九。二月十九的爱情观，你在爱情当中非常大胆，很愿意照顾另一半，不过往往太过霸道。男生小心不要太大男人主义了，可能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中的美好分享给另外一半，他们觉得这些美好就是真的很好啊，这没有人会想要拒绝这种好的，不容置疑的。所以会让分享的举动有时候让人觉得哦好累哦，压力好大哦，我都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你觉得好我就必须要说好吗？ 嗯，我会检讨。 我会，可是这个 你准，那个，这不是准，这不是检不检讨，这是准不准啊，说明你根本就不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一半准一半不准欸。 那准的部分是？ 准的部分就是我会对另外一半分享很多事情给他，但是我不会到很霸道这样子。 但也许会像他说的分享过头了。 但如果对方拒绝你呢？你是会受伤吗？ 对方拒绝我，你是说我 当你 告白的话， 当你分享的时候， 当我分享可能会有些难过，可是我会默默接受。欸， 那对方察觉到你的难过吗？ 对方我会尽量掩饰。 那就是会让人有压力啊，因为我不能拒绝啊，我一拒绝我就会 发现到说没有被拒绝啊。可是他可以拒绝，但是我不会让他觉得有压力的那种的掩饰啊，就是我不会让他觉得有压力啊。 同样，除了这个会让人觉得有点累、太大男人主义之外，也要小心会掉入婚外情或是一些其他的关系当中。 外情其实还好啦， 不是因为好色，是因为你们太温暖了、太自我了，不懂得拒绝而失去了分寸的拿捏。会让心存， 这点蛮准的耶。 你说不懂拒绝啊？ 对啊，我不太会拒绝女生欸。可是我不是说，就是我不会，就是他们如果需要帮忙，我就是一定会帮忙这样子。我不是，可是我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很过分的要求，我就是还是会拒绝这样子。 嗯。 哦，对啊，我是要分享故事是，我又认识了两个日本女生。 又是日本人。 这是在台湾认识的。 对啊，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回九份上班了。 嗯。 然后就是他们是客人嘛。 嗯。 那就是我同事他们要走之前，我去帮他们泡茶，就是他们不太会用，然后我就帮他们用。 嗯。 然后同事就说要不要一起拍张照，就一起拍了。结果我下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机车还没寄上去。 嗯。 因为我之后都是用机车。就是我坐车到火车站，然后再骑机车上去我上班的地方这样子。 嗯。 那我那时候是还没有机车，所以就等公车这样子。就在等公车的时候遇到他们两个。 嗯。 就从日本名古屋来的。 嗯。 对。我最后跟他们聊了一下这样子。后来才知道他们还是学生。然后就是。 然后嘞，然后认识了以后交换联络方式，又开始用翻译软体开始对谈。 就是暂时先这样啊，对。然后刚刚我下班回来，我有去找他们，他们就住在板桥附近， 嗯， 还蛮刚好的， 嗯。 然后带他们去逛夜市，这样子， 好快乐哦。 然后我又送了你，因为你之前不是你有吃凤梨酥吧，很好吃啊， 对啊， 我送他凤梨酥， 我说这是板桥最好吃的凤梨酥。 嗯， 对，然后就是觉得 好幸福哦，难怪你带有笑意的打电话给我们。 今天心情 没有，然后我之前还问玛丽要怎么学日文呢、啊？ 嗯， 哦，难怪哦， 就是我很想要，对，可是很有趣的是，其中有一个有男朋友，可是她男朋友是中国人，然后也不跟她讲中文，就是跟她讲日文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用开玩笑的口语跟他讲说，其实你们两个可以去学习中文，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沟通这样子。 呵呵呵， 对，可是这样子其实是我比较霸道的一个讲法，就是可是就是跟他们开玩笑， 嗯， 对吧、啊？然后我还跟其中一个女生说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 然后他说什么？ 他就笑了一下。 他们呀的， 我就是很喜欢日本女孩啊， 嗯， 是那算是一种迷恋嘛？ 是， 我不能讲变态啊，就是一种迷恋。 变态？ 什么变态？不是好不好？ 自己问，然后说变态，又说不是啊。 对啊，然后就是欢迎玛丽马克下次来九份可以来找我，请你们喝茶。 你说在茶馆哦？ 对，九份阿妹茶楼。 好哦， 很有名的那一间。 嗯嗯嗯嗯， 你们来我就请你们喝茶。 好哦， 就算我的，算我的。 好哦， 好霸 气哦。我最近回去上班，状态比较好了。 真的哈、哦，有工作有差， 就是体力可以消耗掉，然后之后再想想看要怎么学日文吧。 好啊， 好，先这样子，晚安喽， 拜 拜。 Bye. 在 App 上竟然有人很惊讶说什么有人跟我生日一样 啊？跟你生日一样这个很简单啊，甚至就是你小时候在算数学题的时候没有算过吗？就是在班上遇到一个同月同日生的人的几率其实蛮高的啊，好像50几分之一吧。 怎么会这么惊讶呢？ 对啊，这个值得惊讶吗？ 聪明，所以常常很勇敢。不管未来怎样，你都会提前找到我。到那时候，你只剩下一个人勇敢，一身聪明，再也不准自己孤注一掷。到这时候，除了你还在，我一无所有。解析首张英文迷你专辑 There You Are， 你还在。 原住民族委员会举办的2016马卡帕美术奖暨第十届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展，11月3日至12月14日在中正纪念堂美龄艺廊展出，欢迎大家前往欣赏，一起探索原住民传统文化与艺术。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12:41，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嗨，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 请问那是飞碟电台吗？ 那是 的，这里是飞碟电台， 哦、 这里 是 青春点点点。 是 你是谁呢？怎么称呼你呢？ 你可以叫我小熊。 小熊， 你可以叫我小熊。 嗯，不是关于小熊的事，也关于你。 哦，好老 哦， 天哪！ 我喜欢这首歌，好喜欢的。 你说你可以啊？ 当然不是，应该是关于小熊吧。 对，关于小蛋宝唱的嘛。 好啦， 对对， 知道啦，蛋宝啦。 关于小熊， 我知道，知道。 小熊，你要问的是你的人格、你的爱情观、你的明年运势，还是什么呢？ 其实我昨天听到玛丽问了一个问题，但是我平常只是没有在收听的，但是我都听你的录音档。 嗯嗯嗯。 但是我听到玛丽问 iPhone 更新完之后， 嗯， 要怎么让它回到 Home 键，然后而不是要按。就是而不是左滑出现、那個、 就是我不想要再多按那个 Home 键钮。 嗯， 哦，对，那新的 iPhone 更新之后，你往上，就是比方说你可能手机是放在桌上，你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它会好像自动唤醒的功能，对不对？ 不会，因为我们是 iPad。 好、OK， 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 什么？你回答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们有那个有做那个叫什么？有做指纹辨识吗？ 没有， 用指纹，你们没有做指纹辨识？ 不是，因为这公司的啊。 那公司的哦，那我只能解答一般用户怎么想。 好吧，没关系。 嗯，那这时候，比方说我拿起来的时候，它会唤醒嘛？那这时候我手指只要放，如果我有做辨识的话。我手指只要放在上面，不用按任何钮，它就会自动解锁。 嗯， 这样就可以不用按到任何的按钮，然后又可以 那么就是指纹解锁吗？ 对，就指纹解锁，但是你就可以不用按到它的任何按钮， 嗯，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好的，那你要知道关于你的什么呢？ 我要关于我的事业，明年吧。 几月几号？ 5月3号， 五月三号的人，你要知道2017年的事业。 对， 五月三号的人要知道明年2017年的事业运。 53跟印度王子同一天。 呼啦爸爸，你明年2017年的事业运呢？总体来说表现得很亮眼，尤其在上半年的时候。已经建立起好口碑的你，在事业运上面的成绩相当棒，天时地利人和让你一开春就开红盘，奠定了不败的地位。你努力向上又吃苦耐劳的态度，深受上司的喜爱，贵人的赏识，因此有机会可以受到提拔重用，承接更大的任务。诶，想问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做工程师的。 啊，是工程师哦。 对啊， 那有机会有吃苦耐劳吗？有努力向上吗？ 可是我最近失业， 最近失业， 你刚失业，那你有打算要找工作吗？ 是、啊、 也没有， 因为我跳槽到一家公司，然后又过没多久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然后就被裁员了。 啊， 对啊，我就很shock，然后我朋友就说：“天哪、啊，你会不会是又经常睡过头，然后被人家裁员？”我说：“没有啊，没有啊，就突然就被裁员 了。”你们是大规模裁员，还是就裁你？ 他我有点像是受骗， 嗯， 因为他104上面写10个人，所以我去到那边说他们就只有5个人， 嗯， 我想说奇怪，怎么只有5个人？然后后来他们3个是股东， 嗯， 然后我想说啊，那薪水最高就是我，那当然裁我啊， 嗯嗯嗯嗯， 对啊， 所以是一个 startup 啊，是一个创刚开始的公司哦， 也不算呢，大概4年多了吧，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大概。下个礼拜就去报道了 哦，好哦，所以明年事业运，他说上半年非常棒，你会受到上司的喜爱跟贵人的赏识，可以受到提拔重用，可以有更大的任务。 不过这个 这个我不是重点，我重点是要帮你们解决那个 iPad 的问题。 那你就不要硬问嘛。 我很想，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很重视那个世界运势，我每天都会看，所以我大概就已经知道了。 你很想要展现你丰富的， 所以事业运也是这样跟你讲吗？ 嗯，哈，对啊，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都说上半年很好，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可以开心的迎向明年，充满自信的。 那他、 啊、 他有说你下半年会感受到明显的有责任的压力吗？ 你说下半年啦、啊、你说今年下半年吗、 啊、明年啦。 明年下半年还好诶、欸、反正每天都没有压力。 诶、欸、好。 其实我还蛮喜欢听你们节目的，每次坐车的时候我都会听你们节目，睡觉之前都听你们节目。 是我误会他嘛，这样话题就是真的一直就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这样。 谢谢你小熊。 哦，对对对，我人格特质就这样，上下上下， 好明显哦。 对， 好，拜拜咯， 拜拜。嗯， 嗨，你好， 你好，我是陈先生，你好，玛丽好， 陈先生， 嗨， 陈先生 ，No Club， 陈先生，你要知道是哪一个部分？ 工作吧， 工作是事业运，对不 对？ 对 对, 对。 明年2017年事业运，陈先生几月几号生日？ 12月17。 1217的陈先生想知道你2017年的事业运。好， 陈先生方便问几岁吗？ 12月17嘛。 我70年是 12月17。 对， 好， 我属狗狗狗 狗狗狗。 70年是怎么会属狗？70年是 属鸡吧？没有啦，我属鸡，咕咕咕啊。 哦哦， 不好意思。 2017年的事业运在上半年工作上面，你不要做太冲动的决策哦。市场方向变化多端，你的案子还有规划案建议都先不要动，按兵不动。有一些看起来会赚钱的案子，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规划，其实都会有问题，魔鬼都藏在里面。 就魔鬼等着你就对了。 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所以上半年任何的文件跟案子，你都要细看有没有漏洞，以免轻忽而做出太草率的决定，你日后必须要去收拾它。如果你的上半年有好好守好的话，你下半年就会进入佳境。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会有甜美的果实。 哎呦，所以上半年是关键咯。 对，可是如果上半场你就已经过得不太好，你没有好好的保守好的话，那过了年终之后，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的下半年都在收拾你上半年的烂摊子。嗯，要考量更多的细节。 哦，好，谢谢。 再见了，陈先生。 拜拜。 拜拜。 其实应该都要问一下，就是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对不对？ 哦，02-2363-9955，2363-9955，今天的青春期543，因为我们收到了一本新书。 是的，这本新书不是星座书， 对，它蛮神秘的。前面其实他在讲解他的方法的时候，我看几页有点困， 有点不懂， 因为那些名词不是常看到那一些，但它里面也是区块的分了几，用时间来分，然后介绍一下你的人格特质，你明年的运势。所以如果你想你知道你自己的，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从早餐开始，必须小心琢磨。当一回是紧张，现代的人一杯咖啡时间，人变成档案，快速翻阅。爱，我微笑会变骄傲，哭着害羞会变冷漠，解释更多，说你有鬼，对不对？不对。累积几天年假，攒了一点闲钱，要找机会去几个景点，摘几朵玫瑰。 你们看他花前不流水，偷懒偷过一个季节，在乎的。最美丽的故事自由奔飞，你们看它范围的边缘，只有连一起提点水，傻与傻人是误会，我如实说，如实说，如实说，他们也听过，你们也听过，听来听去生活本人还没听过，你听他说，他听他说，当时人也就是我，谁来听我说说，你只听过最表面的我，道听途说竟然成为唯一沟通，你的亲朋你的好友，为什么你看到的只

你刚才之前讲了一句话，就是健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明年的健康的问题。 健康运，谢爸爸生日是 9月6号。 九月六号的谢爸爸，让我来看看你2017年的健康运啊。 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的，好，让我来看看啊。上半年必须要注意饮食均衡，谁不需要注意这个？你必须要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物，你要慢慢调整你的饮食习惯，不然的话很容易引发胃部疾病。你的胃有问题吗？ 有。 真的假的？ 有有有。 那你已经明白什么东西是适合你，什么东西不适合你吗？ 有，我这一两年有开始在调整了。 好，身体很容易因为过度的耗损而发炎，长久不管的话，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了。好，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在金融业，也没有这些压力了，你可以放松一点了吧？你的胃病应该不会再常犯了吧？ 哎、欸，对，比较没有、啊，比较没有像之前在 胃食道又逆流了。 哎、欸，对，我很常胃食道逆流。 然后他说，因为你这个人很容易因为有兴趣的事情就会不眠不休的研究，就会投入进去，所以下半年怎样笑是因为准吗？ 哎，准。 所以下半年如果出现了卡住的状况，就代表你真的是太放太多心在你的兴趣上面了，你需要适度的休息一下，或是转换环境，说不定就会有新的启发。除了胃部之外，他说男性可能会有射护腺方面的问题，应该就是你知道生殖轮附近啦，这样子，所以射护腺跟胃注意，请注意 哦。好， 然后不要过度耗损你的身体。 好，了解了， 感谢你哦，谢谢爸爸， 感谢，晚安，拜 拜 拜拜。 好像人真的要到了一个年纪才会开始觉得，嗯，的确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我还是少吃为妙。 嗯哼， 以前我都 怎样不忌口， 大不忌。 I don't know who's gonna kiss you when I'm gone, so I'm gonna love you now like it's all I have. I know it'll kill me when it's over.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 want you to love me now.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人看见的苦处，往往最不容易获得援助。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邀请您做别人生命中的天使。11月1日到30日，请上网搜寻爱的力量，用您的一票投下希望，让爱点亮。公共里不在我也记无意念念那一瓦无限循环的基舞爱丽娘娘，魏如萱末路狂花，最终预购，11月11号全面绽放。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周汤豪来真的，韩国最大音乐季指定登台，全球百大 DJ 跨厂牌联合制作，周汤豪全新流行复合式时尚音乐专辑 Real， 太阳娱乐下巴热卖中。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大家奶奶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No one is around you. Say baby I love you. You ain't running game.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You acting kind of shady. Ain't calling me baby. Why the sudden change?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If no one is around you, say baby I love you. If you ain't running game.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You acting kind of shady. Ain't calling me baby. Better say my name. The other day I would call, you would say, baby how's your day? But today it ain't the same. Every other word is a huh, yeah okay. Could it be that you are at the crib with another lady? If you took it there, first of all, let me say, I am not the one to sit around and be played. So prove yourself to me, I'm the girl that you claim. Why don't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to me yesterday? I know you say that I was doing things.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at's the way it seems. Shouldn't be the reason why you're acting strange. Nobody's holding you back from me. 1:03，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在做这个，不管是人格啊，或者爱情观啊，还有明年2017年的整年运势，不管是分时段的四季，还是要分成类型，事业运、爱情运、健康运、财运等等，其实都是来自于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不是我们一般熟知的分成12星座的星座书，它分得更细，它好像分成24个 人格。 对，它其实就照它其实就是照着一样你的出生的月份跟日子分成了24个，所以就是分得比较细一些。 嗯， 然后它是来自于北欧的，叫做鲁恩吗？鲁恩符文。 卢恩啊。 卢恩符文，嗯，对。然后这本书呢叫做卢恩符文悠悠运势占卜。 嗯， 然后它在里面呢就介绍了一下卢恩符文，然后当然介绍基本的24个人格以及24个人的爱情观，接下来就是2017年的运势，包括了刚刚说的每3个月的运势，还有你的分开的事业运、爱情运、财运以及健康运。 嗯， 然后最后面呢还给了一些就是卢恩符文的一种祈福的方式，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 Fashion Baby。 Fashion Baby。 对，因为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拨电话好了。因为我们在新创公司上班，然后刚好今天就是发生了，我们公司有三个产品， 嗯， 然后有其中一个产品就是我们一个空降的老板， 嗯， 然后是我们是陆商公司，他就突然说因为他的费用很高，他就要把这个产品整个全部卡掉， 嗯， 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 team， 然后跟我们带的实习生， 嗯， 然后其实我平常都有在听，然后今天刚好听到这个主题，就想要打电话帮我自己跟我的那个 partner 问一下我们2017年的整体的运势如何。 你觉得这个 sign？ 对。 好，那么请问 Fashion Baby 你的生日是？ 我的生日是9月25号。 9月25？ 对， 9月25。你说你要问什么？明年的事业还是明年的？ 明年的整体运势。 明年的整体运势你要分成四个段落，就是比如说1到3月。 我觉得先问 6月。 1到3月，我其实都不确定能不能撑过2016。 好，那我们就只看2017年的第一季。 好 ，Fashion Baby， 你说你是 9月25。 好的，人生要热情，你要培养 第二专场找出路。 Oh my god！ 他说这一季呢，也就是第一季，你开始对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生活觉得有点无聊， 那变化很大欸， 或是你的工作已经激不起你的火花了，你觉得很麻木，可是你内心又觉得说，我不要当一个机器人，而且你对自己有要求，你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无用武之地的人。你觉得你明明就是一个人才，却没有好好被发挥。所以他说这一季你要拿出行动力，给自己预备一些专业方面的学习，尤其是那些真的可以释放你才能的，你要好好燃烧它。 燃烧。 因为明年对我来讲，我可以顺便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好， 因为明年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重大的转变。 嗯， 因为我就是即将要去美国生活。 嗯， 就去那边就是结婚，然后去美国，然后因为我在这份工作其实遇到这个人也是很突然。那我在这份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找我一个非常好朋友，然后就进来这个 startup 的公司，所以我要离开，所以我还是可以顺便问一下他的运势吗？跟我一样。 你说他是你这个朋友啊？ 对，他是我很好朋友，不然不是跟我一起去美国的。 是， 对， 可是他可能会继续留在这个 startup。 对， 好， 他现在也正在收听当中。 OK， 所以你已经确定你会要去美国结婚了？ 对，如果 会离开这个 startup。 对，如果没有跟这个人分手的话，应该是确定会去。 那如果去了之后分手呢？ 我觉得应该说我对这件事情还蛮开放，就是觉得 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对，我会觉得有，因为我们是同性的婚姻。 嗯， 所以我就觉得。 但去了以后你就要在那边生活吗？ 对，因为对他来讲，因为他是外国人， 嗯， 所以可能我去那边生活比他来这边生活来得容易。 OK， 嗯， 好，你的朋友生日是？ 他是詹雅比，他的生日是12月24号。 居然讲 哇，是圣诞夜耶！所以一样是2017年的第一季运势2014的生日的人。 所以你说你要叫他詹什么？ 詹雅比， 詹雅比，这他不是全名啦，是 雅比雅比。 对， 雅比，你知道吗？2017年第一季，你的宗旨就是享乐无上限。 哇，感觉好像蛮不错的。 你就是大把大把的花钱，吃喝玩乐，疯狂享受，你心里就觉得说，我那么辛苦，我就是要给自己一些奖励。虽然当然赚钱花钱很重要，他要提醒你理性消费，一个人的吃穿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而已，你买再多东西，你家里的衣柜，你家里的那些地方也是装不下的。他建议你，如果你还有理性的话，你的钱，你的资金可以留一些预备基金。 啊哈， 嗯， 好，了解。 所以这个享乐的第一季， 感觉好像享乐比较像是符合我衣柜装不下，因为他还蛮 节俭。 对，反而是我比较爱花钱。 有可能你离开他之后真的变得很孤单很辛苦，就想疯狂花钱。 有可能，但是我就想说他可以来西雅图找我。 我觉得不可能， 但是我们跟真的非常好。 嗯， 对，希望马克跟玛丽可以祝我们。 你说去西雅图可以找你吗？ 对啊，可以。我不是你们两个可以来找我啦，我都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在那边生存了。 哦， 对，我会尝试看看。然后我额外请求，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都会有新登场，是不是？谢谢。然后我要讲一个非常琐碎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马克的声音非常像我一个当兵时候的朋友。 谁认识？ 他是一个空少，然后我觉得你们声音非常的音质非常的像，很好听。 哦， 对，好，我觉得很开心，我终于，因为我每次都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开始就听你们的内容，但是就没有一个动力让我打进来，然后今天让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今日，就是今夜。 因为新创公司真的就是变化才快到让你觉得每天都很想吐血。 嗯哼， 对，所以希望所有在新创公司的朋友可以一起加油。 加油。 对，谢谢你们。 晚安了 Fashion Baby。 晚安，拜拜。 Fashion Baby 说他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啊？ 只是因 为 你有在关注林静飞讯宝贝的粉丝团 啊。哦，晚来怒气呀、啊！ 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有必要这么强烈的那个反应吗？ 我没有关注啦，就是难怪我觉得， 最近知道的， 对，我最近才知道了这一个人。 嗯， 好的，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问问你想要知道的问题。 02-3639955，1:11，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 Kitty。 嗨 ，Kitty。 我要先跟你们说谢谢，因为我这段时间工作超忙，每天晚上在努力工作的时候，都是你们陪我的。 不用客气，谢谢你。 我也喜欢听你们两个人的对话，跟讲一些是生活上的，没有生活上一些乐趣啊，跟一些不同的主题。嗯，对。那其实我今天听到我们这个主题，我是想问我感情的事情。 你要问的是2017年的感情运是不是？ 对，其实我工作也是很累啦，就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个小姐去生小孩，可是她是临时，就是本来预产期她找了一个月生，就我们两个还没有工作交接，我就接了她所有的工作，就她的工作我都不熟，所以我就变成白天在做在追进度，晚上回来学习我不懂的地方。嗯，因为它都是一些网络的平台，就是一些大公司他们都要从网络下单一直到整个贸易流程结束。嗯，对，所以我要去学它整个那个贸易流程，在网络平台上学。嗯， 学到了以后大家抢着要你呢，现在 EC 电商多抢手呀。 对啊，我也觉得这样还蛮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很痛苦，因为晚上回来变成都原文啊。嗯，那我们平常光看中文的什么说明书跟 Bible 都已经觉得很痛苦，何况要看英文的。 嗯，好的。Kitty 几月几号？ 6月22。 6月22号的 Kitty， 她在2017年的爱情运势、感情运势如何呢？ 622是在最底耶，等我一下。好的，你说她要知道感情运。 对， 整体的。 对， 你目前是单身吗？ 对 对，好对象不会从天而降。 什么意思？要自己去认识。 今年如果你想谈恋爱，就是透过朋友介绍，然后呢你先调整你的心态，你就觉得你也不要想说我要谈恋爱，你就当做多交新朋友，认识不同的人。就是你要学习弹性去包容接纳每个人的不同面向，就是要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开放的心胸与想法，缘分阿弥陀佛自然到来。 好， 不要太快，就是看到这个啊，这个人不行啊，然后马上就 shut down 这样子。 哎，我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说你在心中对于爱情你有一个理想型，那个理想型可能是也许你觉得你跟另外一半相处模式应该是怎么样，或是你觉得他的好外形可能要怎么样，或是他应该要什么样的人格特质，那 不一定。可是呢其实那个就你能实现它是一个挑战未知，所以你还是要开放你的心胸。 哦，我是常常只要碰到觉得不 OK， 我马上就停了。嗯，对，然后又 多给几次机会吧。 对啊，就可能会觉得，因为我常认识的男生都是跟我工作相反的，不是做传播媒体，就是做的工作就是服务业。那因为我是正常上班族，其实我工作也很忙，可是因为这样就很常没有交集。嗯，所以感情就一直很不稳定。嗯，对，所以我才会问这个问题。 Open your mind. 好。 Okay, thank you. 晚安 ,Kitty. 晚安。 拜拜。 1:15, 02-3639955, hello. 喂。 嗨嗨。 嗨，你好，马克玛丽好。 怎么称呼你？ 我是小杨。 小杨生日几月几号？ 12月11。 1211的小杨想要知道什么？ 人格特质。 想要知道人格特质啊。 1211的人人格特质怎么样呢？ 马里马里奥找到没啊？他在很前面 哦。他是在前面哦。 对啊， 拍谁拍谁。 你看看你是不是应该坐这 来了。1211的人格特质，你相当冷静与理智。 小杨， 有时候你冷静到会让别人说你到底要什么啊？你是在想什么啦？可是其实你们的内心很温暖，只是外表会有一层保护的状态。 小杨真的是个冷静的人吗？ 不是， 不是。然后他说呢，这你们是家里比较不受注重的那一个人，容易有老二情节。 小杨是老二吗？ 我是独生女。 被踢爆了呀！ 今天第一爆。嗯， 他说呢，比较不会有人，因为老二情节比较少人听你们说话，所以久了就会变得比较沉默，也比较少去跟人家争，少跟人家争之后就会养成你比较一个就对事情比较冷漠的态度，所以可能别人会觉得说，欸，你们家那一个人好像像是怪咖吗？还是怎么样？ 小羊会被人家认为是怪咖吗？ 不会。 欸，真的是完全不重。欸，好爽哦。 完全不重的人格特质。 而且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哦，所以你很奔放很热情。 嗯。我很不冷静，我很不理智。 很不冷静哦，你有做过什么就是很疯狂的事情？ 嗯。 还是就是你听到什么讯息你都会就是情绪来得非常的高这样子。 这也是会。 那你会跟就是朋友或是男朋友在街上就直接大吵的那一种吗？ 诶，欸，这个不会。 哦。 但可能我比较偏向于我想干嘛，我可能就立刻就是要去干嘛了。 行动力很强。 对， 因为我是独生女。 不是，是因为就想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任性，我可以任性。 不要把独生女等于任性，好不好？ 嗯，不可以。 独生女就是任性。 没有啦， 然后就哭了。 没有啦，独生女就是爱撒娇。 够了没？并没有，好不好？ 对啦，你没有撒娇，但你任性啊。 我没有啊。 Excuse me？ 好，你们慢慢吵哈。 好啦，小羊晚安哦。 感谢，拜 拜， 拜拜。02-2363-9955，1:18。对于自己或是对于2017年你有什么想知道的，让卢恩占卜来帮助你一把。 Afraid of the dark, especially when I'm in a park and there's no one else around. Ooh, I get the shivers. I don't wanna see a ghost. It's the sight that I fear most. I'd rather have a piece of toast. Watch the evening news.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life.Superstitious girl, I'm the worst in the world. Never walk under ladders. I keep a rabbit's tail. I'll take you up on a dare. Anytime, anywhere. Name the place, I'll be there. Bungee jumping, I don't care.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life.The only one. Life indeed can be fun if you really want to. Sometimes living out your dreams ai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wanna fly around the world in a beautiful balloon.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life, oh lif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期盼的亚太文化日又来喽！今年有20个亚太国家、7个县市政府参加，特色美食、传统手工艺、热闹歌舞秀。11月5号、6号，台北车站1楼大厅，外交部邀您免费参加，请上脸书搜寻2016亚太文化日。以上广告由外交部提供。啊，このまま 僕たちの声が。从浅浅前世开始，寻找你的名字。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突破日本百亿票房，《Red Wings》你的名字电影原声带，环球。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我是刘明山。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1:23的青春点点点，吴玛丽，你在跟谁讲电话？ 有一个人说他打了10分钟都打不进来， 然后嘞，他就私人打电话。 我说很努力的话，你可以打他进来。他说骗笑、欸。 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一直很想试试看，如果就是这样接， 你说用 LINE 接哦， 这样接是不是可以听得到？ 哎、欸，那你不要挂啊，你等我一下哦。 我们来试试看，哎、欸，是个男的。半夜1:23打电话给我们广播界的女神， 少在那边 究竟？ 哎、欸欸，我没有试过，这样有声音吗？ 对啊，我也想试试看。Hello， 哎、欸，可以 耶、欸欸， 酷， 真假的？ 你是谁？ 哎呦， 我就是我的生日吗？ 什么什么？你的生日吗？没有，你是谁啊？你要先报上名来。 哦，我是那个吴彦祖。 嗨，彦祖的生日几月几号？ 9月17。 9月17号的彦祖想知道哪个部分呢？ 想知道2017的感情。 为什么你讲话这么不实在的感觉啊？ 为什么？ 没有，彦祖有点慌，就很怕，就是哎，我如果真的被发现我是吴彦祖怎么办？这样子。 呀， 917的2017的感情是不是 ？Yep。 那彦祖要先透露你是单身还是有另外一半、欸？哎， 单身 的彦祖。 彦祖，你在过去的感情曾经受伤过吗？ 有啊，最近受伤。 你最近受伤哦 ？Yeah。 好。 上半年，彦祖，你必须要留心自己对于爱情的想法，你知道吗？原谅别人就等于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啊？什么意思？ 过去的爱，过去的对象，都过去了。彦祖，你要爱自己。 哦耶！ 他真的这样写，然后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自己值得幸福，才能吸引到正向的关系。 我相信啊。 然后他说明年的下半年，你为了在工作上想要求得好表现，你的性子又很急，所以你都把时间跟精力放在你的工作上，其实你没有时间跟心力去认识新朋友或谈一场恋爱。如果你真的想谈恋爱，你要懂得调配你的时间分配。 Oh my god。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一段其实很快，快到我都有点放空、欸、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重点就是什么？要， 因为他 要时间调配， 因为他性子很急。可是他说他下半年， 什么叫我性子？ 性子很急，个性很急啊！ 你不要想太多啦、 哦、个性哦， 不然是怎样？个性很急，那你在下半年又 性子有什 么？你不要再，那已经过去了。 为了在工作上有好表现，所以你就把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那如果你要谈恋爱，你本来就是要懂得时间分配，因为你可以分给爱的时间很少。 哦， 是不是觉得在广播里面很难做效果啊？ 所以我觉得有点吃瘪的感觉。 对，怎么办？但因为我很诚心的在问问题啦。 哦， 好，总而言之就是性子不要太急，不然就是你时间分配要做好，然后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过去让它过去，你要放下对过去的不管是怀念还是遗憾还是仇恨，然后你要爱自己， 就是往前看， 要爱自己，要相信，还是要相信爱情啊，立冬。 我错吗？大家好，我是立冬。 突然被讲出本名，是不是觉得很害羞？ 不会啊， 不会， 因为跟各位预告一下，立冬真的快到了。 立冬什么时候啊？ 好像再过几天吧。 那你根本就是不确定啊。 没有，好像是后天吧，后天就到了吧。 那立冬在立冬的时候有要干嘛吗？ 立冬就是要补冬啊。 吃什么？是不是吃麻油鸡，对不对？ 或是姜母鸭。 哦，但你还可以吃吗？ 你可以再敷衍一点。 不是，我是想说，如果昨天刚好大家都有看综艺节目，看到你略胖的体型，还会觉得你要吃吗？ 你有在看？ 我电视儿童哎。 你可以不要停止，你可以停止在搜寻我的节目了。 是你上太多了，到处转都是你，好烦哦。 好啦，因为我跟玛丽有一个新的综艺节目， 请讲。 叫做综艺三国志，对不对？ 对。 即将在11月12号，对不对？ 对， 晚上8点首播。 嗯， 希望大家青春点点面，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那你要是有需要顺便宣传自己的粉丝页面吗？ 哦，张立冬办尴尬 Face Club， 大家可以按一下赞。马克是不是睡着了？ 不是，现在我的键盘有一点问题，我在处理它。 哦，是哦， 对， 好，哎，玛丽讲一下那个节目有多么厉害、啊。 这个节目第一集，其实我有点忘记第一集内容有什么了，因为有点 一点都不吸引人嘛。 不是啦，因为有点久以前了，我的记忆都很停留在最新的这些。但是你的戏份应该蛮重的吧？ 嗯，我觉得大家都蛮厉害的。 好，也是蛮官腔的啦，你。 因为是用生命去拼搏的。 嗯。 欸，不得不说吧，你看我们都会打那个破伤风的针。 欸，因为新闻说你舍不得让你妈妈看到，那你妈妈到底看到了没？ 我妈看到了，我妈在日本看到，然后她立刻打 LINE 给我。 说什么？ 她叫我不要赚那个钱。她叫我不要去录那个节目。 欸，当讲 他是很生气，而且他有点哭，就是有点难过。 因为你那个伤看起来真的是蛮重的、啊，那些割伤。 但你也不输啊，你大家都有、啊。 你要如何安抚长辈？ 什么东西？你说我跟他讲什么、 啊？ 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之后都会顾好，然后会小心一点啊。啊，因为你现在在日本玩嘛， 嗯， 哎，那个钱就是花我的，所以我必须要赶快把它赚回来。 天哪，好霸气哦！ 对啊，他就安，他说好了好了，那妈妈去逛街了，我去逛街。 听起来有点可爱。 嗯，还不错。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广播当中的对话效果没有很好，哎。原本我还想说，要是万一有一天马克请假，是不是要可以约你来代班、 哦、 但经过今天聊完之后，我觉得好像不太可以。 好像不行是不是？ 不行欸， 我的声音是蛮有魅力的、啊、 不是，是我们的话都不在一起的感觉。 因为张振东讲话比较短一点，就是你的话都太短了，你没有办法延伸下去，所以会变成 你说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延伸的男人， 而且太短了，太短了， 太短了， 而且太短了。 就是你讲话可能就是三五个字，你就会停下来，然后就停下来。你必须要靠吴玛丽又赶快再接话。所以如果没有画面的话，会觉得哎、欸，怎么又停了？啊，怎么又不行？你要一直动啊，你不可以停啊。 啊、keep going。 对啊。 哦。要那个深深深浅浅还是浅浅深深？ 对啊，不管你是要三浅一深还是要六浅，还是要九浅，你就是要动啊！ 马克，你气什么？ 你们两个聊得开心就好了。 好啦，那今天很开心啦。 Nice to meet you。 算是我的处女 call， yeah， 算是吴彦祖新登场。 好啦，有空的时候真的会想要多跟你们聊。 好的 ，Hello， 彦祖再见喽。 Hello， 晚安喽， 爱你们，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 拜。为什么 ending 都要讲爱你们，爱你哦？ 问他， 爱你们。 为什么 ending 都要？ 深深浅浅。 为什么 ending 都要讲爱你哦，爱你们？ 不然嘞？ 就是再见啊， 我很讨厌你们。 你看你的话就太短了，都很难接。就这次真的跟你说再见，这次真的跟你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好，1:33，还有大家想要被那个鲁恩给祝福一下吗？被鲁恩占卜给祈福一下，或知道2017年的哪方面的运势，不管是阶段性的前几季。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还是类型性的爱情运、事业运、财运跟健康运，或者你想要知道哦，我对我自己不太认识，我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的感情观会是怎么样呢？ 间谍放送， 我是郭恒琪郭子，邀请您一同用这些经典歌曲致我们的青春一整晚吧。只有分离， 只有分离，让时间去忘记那一份缠绵。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 苏芮心痛的感觉， 何必再想你。 新歌爱相同， 勇敢穿越过不迷惑，只要放开手换自由。 11月12、13 ATD Showbox 爱相同经典演唱会，让我们一同为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只有他的声音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关系。钟杰希2016首张英文迷你专辑 There You Are， 你还在。10月21，新音符制作，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义，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1:36，好，现在我希望键盘可以 很快 的对修好，不然就没办法放，就是刚在彦祖在聊天的时候没办法及时的放歌，觉得很难过。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哦，爽 爽哦， 爽， 你是谁？ 我是汉 汉汉，几月几号生日？ 4月23， 你想要知道是哪一个部分？ 嗯，可以知道多少啊？ 多少？ 还是只有局限一个部分？ 就选一个啊，比如说你要教你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要教你明年大块的运势，事业运、健康、爱情、财运，或者是你要知道更小的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的运势。 嗯，因为其实都还蛮难抉择的，那我选，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有点不太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的话，就想要知道人 格特 质。你说四月几号？ 4月23。 423的 人格特质。 423的汗。 423。 笑我嘛，是不是？你刚刚是不是要笑我？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423的汗。内心往往非常纠结，他们总是会看到善与恶、光与暗、黑与白，反正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对立面，他们的心中会不断的自问自答。那这一个，他们觉得你的内心有很多个小小人，彼此会沟通，互相 小小的 会互相考验或互相挑战，然后他们内在又有很多的情绪，爱恨情仇什么非常的多。可是那并不代表全部都是负面的，只是一个人会活得好像四个人。我有两个小天使，三个小恶魔，一个平凡人，好多。然后你们很容易想太多，想东想西之后，还是很主观的做出行动，加上没耐性，你们常常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好像还蛮准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犹疑不定、没有办法下选择、下决定的人，然后最后又凭自己的一己之私，就觉得好就这样啦，然后最后常常发现啊，做错选择了， 完蛋！ 哎呀， 哎， 你听起来真的是好像很容易、很常犹豫来犹豫去的， 很容易。 嗯， 你几岁了？ 我22。 22岁的汉，那你最近你在犹豫了什么？未来工作、职涯？ 因为我现在是读夜间部，早上是在家业上班。 嗯， 然后最就是不知道要重心要摆在哪里。 嗯，你说重心摆在哪里？重心不是赶快把夜间部读完，拿到文凭再说吗？ 是啊，是啊。可是也快结束了，我现在因为我中间有重读，现在大三， 嘿， 对啊，嗯，现在就会觉得，自己本身又有点就是不想要接家业， 嗯， 你有个家业就对了，你有家业在等着你， 对啊， 你的家业做什么？ 印刷厂 。好，可父母想要你接家业， 一定啊。 他你马上吗？还是他们也可以接受？你可以有几年，你可以去外面闯闯。 他们是希望，基本上是想要我马上，因为自己，我们公司就是那个厂长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可能明年就退休。我们印刷那边的大部分都是外劳， 嘿， 怕外劳又最多，我们那个最资深的就只能待12年，刚好明年就满12年。对啊，他明年可能就要回去了。 嗯， 就是怕会断在就是我们的那个最主要的印刷。对啊，那自己就很。有时候又想说到底要不要真的去接触这一块。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蛮怕弄坏，就是不知道之前是受过怎样的伤，然后就变得比较不敢冲。 嗯， 就很怕做坏， 很怕做错决定，做错事这样。 你怕把印刷厂倒在你手里就对了。 自己当然会担心啊，然后怕弄坏机器啊， 怕自己把印刷机器弄坏了， 然后或者是成本，就是可能就是 没有算好，亏钱了 之类的，对之类的。 OK， 是觉得自己感觉撑不起，就变得很龟这样。 爸，我撑不起这个家啦。 欸，但事实上根本就还没有开始，你就是狂打自己枪。欸， 太没自信了。 嗯，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之前的那个自信建立起来。 嗯，从小职员开始做啊，一步一步做起嘛。 然后现在在帮忙做样品。 嘿， 对啊， 请加油了， 干巴爹， 拜拜， 拜拜， 谢谢。 一点四十二分，0223639955。什么对自己的人生生命有点迷惘，有点想要靠着根本不相干的两个深夜根本在念人家书的主持人给你一点方向呢？ 2017卢恩符文运势占卜 各大书店都可以买得到了。 嗯， 嗨，你好。 嗨 嗨嗨， 到我了吗？ Yes， 你是谁？ 你好，我是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秘鲁几月几号？ 11月22。 哎，伟人生日同一天啊？ 哪个伟人？ 啊？ 秘鲁跟我同一天生日。哎， 啊？是吗 ？Yep， 你要问的是什么？ 啊，你好，玛丽好。没有，请问有哪一些选项？刚你不会没有听得太清楚。 哪一些选项？你可以问你的人格特质，你可以问你的爱情观。然后你可以问2017年的每三个月的运势，你要听1到3月、4到6月、7到10月还是11到诶 全年的可以吗？ 可以再说一次吗？刚刚那个 1到3月、4到6月、7到10月诶 ,11、12, 诶为什么会这样？ 7到10太多了啦。 啊 ,7 到9月跟10到12月。 可以分上半年跟下半年吗？因 为 这样太 细了。你说太细哦，那你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还有另外一个类别，就是你想要知道你的事业运，还是感情运，还是财运，还是健康运？ 健康运哈。 健康，咪鲁想要知道2017年的健康。 1122的健康运。人生呢最 怎样？秘鲁笑什么？笑什么？ 没有。 人生最实际的需求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东西。上半年什么很重要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韵律。比如说你太着急就会勉强自己，然后身体就会容易出状况。那他有提醒你要注意脚部的关节会不会有可能因为过度使用呢，或是姿势不良容易酸痛，或是你有旧伤复发。然后可能你习惯给自己压力，你会透过吃来缓解你紧张的情绪，也因此容易吃到不适合自己的食物造成过敏。下半年呢，他说当然平衡饮食均衡很重要，有一个比较馋的禅意的，你要跟这个世界保持平衡，深深的呼吸，让自己感受，就跟着空气一起流动， 就跟着 空气一起流动，观察并了解自己，你到底吃了什么，然后多喝点水， 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 是很容易过敏的人，倒没有错。 哦，真的啊。 嗯， 那你会真的 吃东西很容易过敏？ 那你真的是有压力的时候容易靠吃来解决吗？ 哎，会耶。 那就更要下， 而且会吃到说，就是有时候会要吃到胃药的程度。 你到底都在吃什么啊？ 暴食。 什么食？ 暴食。 会暴食。 哦，突然 压力大的时候会去暴食。 哇，这样真的对身体很不好。 然后就很受不了，整天下来就会说到最后就吃胃药来解决。 嗯嗯嗯嗯。好，那这个真的很不好啊，这个就是不用占卜书告诉你都知道，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胃，你的身体。不要暴饮暴食了。 每次吃之前都先对自己的肠胃道先对不起一下。 哎、欸，你都已经会对不起了，你还吃哦？ 就是失去理智，我完全可以理解。 真的假的？ 就是会觉得说，我知道我明天会很难过，我知道我吃完就想揍，我知道我身体会很难过， 但不吃更难过。 可是我的口腔在咀嚼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爽跟舒压。 是哦。 但后来我有想一个比较慢慢解决它的办法，比如说我还是因为想吃， 嗯， 我还是可以去吃，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那我在吃之前，比如说我喝一大杯的白开水好了， 嗯， 就你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其实之后吃那么多 哦，你先把你就是胀饱一点， 对， 哦， 或者是好，我今天就是我要暴饮暴食，我就是要吃三包一枚小泡芙我才会爽，嗯，我就是一次要吃三包，那我可能前面先吃半颗芭乐。就是会尽量在前面放一些健康的垫底， 嗯， 然后让后面少一点。 不愧是广播界的女神啊！ 你不要再讲 一 个没的， 真的是。 有时为了要暴食的时候的话，还会说先准备个一两个礼拜再去暴食。 好夸张哦你！ 那样真的是对身体很伤哎。 哦，是有一点。 你要学一下，你要多多跟广播界女神看齐，好不好， 嗯？对对对。 她今天提供一个很棒很棒的方式，我们为她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谢 谢。 谢 谢。 难怪这么美。好。 刚刚我打了半个小时。 好的，咪噜，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哦，好，谢谢， 拜拜， 谢谢， 拜 拜， 拜 拜。 今晚占卜的最后一位贵宾，我们现在帮您接上线。嗨，你好。喂。 登登，他发现了。 你好。 喂，嗨。 甜点哦。 哎，对。 甜点，你想要知道是哪一个方面？ 我想知道明年的事业运。 你不是还在念书吗？为什么要知道事业运？ 但是就是因为明年大三，然后就会开始实习，然后其实我还就是我蛮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一个方向。 OK， 不知道想方向。 好，明年事业运甜点几月几号？ 7月6号。 7月6号的甜点。明年2017年的事业运会是什么样子呢？可是这个事业运它不会帮助你选择方向啊，它只会告诉你就是好或是不好，你还是要自己知道一个方向你才会有事业啊。 嗯， 没关系，反正就是一定要实习嘛。 他说呢，今年一开始你就像是一个累积庞大能量的火山，准备随时爆发，你做好准备，充满热情迎接这一年的全新开始。那重点是你这个瞬间爆发能量，要知道把它转化为长长久久的烈火，才不会是昙花一现。他说大环境上呢，你在工作上必须要沉得住气，太心急或是太高调都容易受到旁人的打压，你要特别谨慎你的人际关系，对待身旁的伙伴要用温和的态度。 超级废话，每个星座都适用吧，每个人都适用。 下半年运势比较停滞，你会觉得我努力了可是没有明显的进展，有一种做白工的感觉。但他就是会提醒你，虽然你觉得徒劳无功，你还是要努力。就像鸭子划水，表面看起来轻轻桑桑，但他的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每个人都适用，就是当你很冲有拼劲的时候，你要试图把这个拼劲持续下去。 嗯， 然后你要注意所有共事的人的人际关系。 嗯， 就是这样。嗯， 但其实刚刚就是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讲的很多都是全部的人都适用的， 对啊，是啊。 而且你听起来蛮温和的啊，你应该是不会 暴冲的人， 或是高调很癫的那一种。 噔噔噔噔， 但是我的，但是我的同学们好像都会觉得我比较强势。 是哦， 没有，你的强势不是只是因为那一次的事件而已吗？ 什么事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讨论上啊，或者是就是，不知道他们觉得我比较，他们觉得我很理性，但是也觉得我很强势。 哦，怎么会觉得我强势呢？我也好苦恼哦。甜甜，你已经要大三了，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对，我觉得有点可怕。 你那时候听节目的时候才要考大学，对不对？ 对，我刚升高三的时候。 哦，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收到婉君表妹的喜帖？说不定，好可怕、哦。 可能快了吧？ 好可怕哦！ 对啊。好的，甜点，在这边祝你。 希望你们也会收到我的喜帖，有一天。 不要太快。老头子， 我觉得不会太快， 老头子的心承受不住呀。再见了，甜甜。 好，晚安，拜拜， 拜拜。 今天晚上的卢恩占卜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喽。It will be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与多田光回来了。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们是 S 系。 耶耶耶耶，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晚安，1:56，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 Rihanna 跟 Jay-Z 的 Umbrella。 据说明天要回暖啦，怎么这个 冷，听说台北最高会到27。 哇，冷没冷 的 两天。 我真的不明白，就你今天穿3件都没爬爬到的心情是什么？ 真的是很热哎，冷没冷了两天又这样子，怎么这样啊？ 小心不要感冒了。 真的气温变化太大了，大家要注意，然后大家偶尔捆，大家要注意健康。